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O。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奥今日呢想同大家先讲下呢粤港澳大湾区嘅大号地铁啊，咁有机会呢成为暑假嘅新游线，咁样一天呢就食玩多个城市喎。咁你都知道啦，依家成日都话广佛同城㗎啦。咁除咗广州同埋佛山同城呢，其实广州嘅铁路线呢已经系穿埋落去东莞同埋惠州㗎啦。OK， 咁嗱，你可能会话喂都真係要搭足一日㗎喎，因为由惠州线去到肇庆线，我而家单单咁样数咧，起码超过咧27个站嘅，系27个站吓。咁啊，讲紧呢个广佛南环线啦，同埋咧呢个佛管线、城际线啦。咁嗱，呢啲名嚟嘅啫。但系呢啲名以外咧，其实你真系要搭嘅站咧都相当之多。你要知道咧，喺广州嘅铁路入边咧，站与站之间咧就唔系好似你旺角啊去到油麻地咁啊两三分钟一个站嘅，佢咧可能接近有啲站咧系去到成5分钟一个站嘅。咁如果你讲紧28个站起跳咧，咁你讲5分钟咧就要搭个几钟头嘅。咁有啲朋友咧真系要搭到去中途站咧，佢要上一上去个月台以上咧，嗰啲厕所咧去方个便先，再搭过嘅。咁呢一样嘢可能喺香港嘅世界就比较梦幻啲啦，因为你讲紧譬如搭西铁，咁都讲紧系半个钟到以至45分钟，大概都可以完成你嘅车程咁样。咁但系就我头先讲嘅叫做广佛南环线咧，就冻结啊。个零钟起跳嘅，甚至乎有阵时咧，如果前面有少少信号故障咧，就搭到成2个钟都够胆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去睇呢啲粤港澳大湾区嘅叫大号旅游啊嘅时候咧，系去到好多地方嘅。但系去好多地方之余咧，你仲要了解到一样嘢，就系你要用嘅时间咧都唔少嘅。嗱，我先讲下啲热门嘅景点俾大家听一下先啦。嗱，热门嘅景点咧就包括咧，如果肇庆段咧，你又可以去到七星岩啦，咁有呢个鼎湖山嘅风景名胜区啦。咁如果佛山线咧就仲多嘢玩，包括有咧三水森林公园。三水嘅呢个荷花世界，咁啊仲有啦，西樵山嘅风景名胜区咧，亦都系阿O嘅呢个故乡。西樵山就最出名呢、這个西樵大饼啊，即系甘肃饼嘅进化同埋大只版咧，就系、是、西樵大饼啦。其实广州市内都有好多嘢玩啊，讲紧譬如沙湾古镇啊，咁以至你话长隆啊等等咧，都有好多无论动物园啊，以至水上乐园啦，都会有啦。咁啊，大夫山森林公园咧，就喺呢个广州段嗰度咧，你就好容易可以去得到噶啦。好啦。头先一轮再咁样讲，都净系讲咗咧，肇庆段、佛山段、广州段，我都未讲东莞段同埋惠州段。嗱，惠州段咧就有呢个惠州西湖咧，你就可以去得到。咁同埋咧呢个合江楼啦，同埋咧惠州嘅呢个科技馆，仲有咧可以浸下温泉，就系呢个中海汤泉。咁嗱，你浸完温泉。咁啊，去翻东莞做咩啊？东莞啊，你又可以食下乳鸽啦，或者有观音山嘅国家森林公园啦。其实你根本咧一日入面咧，你系玩咗好多个湾区入边嘅城市，但系你根本玩唔晒嘅。你绝对绝对系走马看花式去玩。你谂下头先个景点，我讲咗起码超过20个景点出嚟，20个景点你一日边度跑得晒啊？你一日。跑到3-4个都好叻啦，仲话浸埋温泉，仲话食埋嘢，仲话行埋嗰啲 三水森林公园，其实人哋一个国家级呢啲嘅公园咧，好老实讲一句啊，就系、是、你起码要行两三个钟头，你先行完成个森林公园嘅，就唔系话行一个钟头就行得晒咯。譬如一开始喺节目讲嘅肇庆段嘅七星岩。你冇翻半日時間咧，你真係難搞啊！你唔係話到此一遊式打個卡咁樣噶嘛，或者刷一刷個流量密碼，所以咧，即係成個路段理論上係可以發生一天食玩買多個城市，但係真實地咧，你有冇咁多時間咧去食玩買多個城市咧？就有個懸念喺當中嘅，不過數據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是叫做沿線嘅一個景區咧，其實個客運量啊都多咗三成咯，成個暑假嚟計，咁所以大家又可以 plan 下啦，你嘅行程啊，去到搭呢個廣佛南環線嘅時候咧，係去點去操作啦，或者點去玩啦、啊？嗱，最關心啦，最關心啦！你作為香港人，你翻到去可能廣州東站、廣州南站，你搭鐵路或者高鐵翻到去嘅時候，點去玩呢？你嘅八達通又搞唔搞得掂呢？嗱，不如咁，主持人一輪嘴咧講咗好多啦，轉個頭聽一首歌。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再同大家咧讲下香港人可唔可以用到八达通搭头先阿欧讲嘅广佛南环线同埋咧佛管线等等啊！ 爱得起。受过苦，受过伤，痛得起。要和你一起，煞费苦心，活太多顾忌。在世上要是有目的地，大概是你共我定居乐园圣地。走过欢喜，走过伤悲，哭仍都不会躲避。我怎舍得不爱你？请问可欺骗我，将一颗心交予你，就与被比割破，木凭木举，但还是想你保护。做过些粉碎的心理准备，甚至想把我心给你托管，不知眼前爱爱爱你，为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嗱，一隻歌翻嚟過後咧，咁啊，仲係講緊咧呢一個啊，粵港澳大灣區嘅大號地鐵啦。咩叫大號地鐵呢？就係一搭咧就搭好多好寬廣嘅一啲站嘅。嗱，有啲網民啊或者網紅係咁樣 plan 嘅，上午咧就喺個啊肇慶嘅鼎湖山嗰度咧吸下氧氣，即係呼吸新鮮嘅空氣。中午咧就去咧顺德食鱼生，嗱呢个括住先啦吓，嗰啲鱼生咧入边都含菌量好高，你自己睇睇自己肠胃接唔接受到先啦吓，戴翻个头盔。下午咧就去咧呢个广州嘅动物园嗰度玩，咁啊到傍晚咧就喺东莞咧食呢个烧鹅奶粉，作为咧湾区最长嘅地铁啊，广东城际四线咧就贯通咗，营运迎来首个暑假啦，成为咗湾区咧众多嘅亲子游嘅必到景点啊吓。咁啊，一天逛多市，一日食多城咧，就变咗呢个湾区嘅新风潮。咁你可能会话，喂，香港人点样可以上到去啊？其实 OK 嘅，话你听啦，咁样咁啊，香港人咧可以用自己嘅八达通啦，联名嘅卡咧去乘车，咁都 OK 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可以參加呢一個叫灣區最長地鐵啊，或者參加頭先阿歐講嗰個咁嘅行程。當然啦，你跑咁多景點啊，難免有啲攰嘅。咁啊，香港人咧持有八達通啦，同全國交通一卡通啦，或者咧嶺南通咧，其中一張聯名卡咧就可以咧刷卡去乘車噶啦。咁樣咁啊，目前啦，灣區入邊嘅城際旅行團咧嘅路線咧都非常多元化嘅。喺廣州啦，廣肇一日遊啦，就好受歡迎。欢迎咁话，根据报章嘅形容啊吓，咁啊一日逛多市咧，亦都兴起咗咁样。随住咧美食目的化，哇！美食目的化，即系你系 target oriented 咁样。譬如你去到东莞咧，你要食个烧鹅嘅；，譬如你去到广州咧，要去上下九嗰度咧食个双皮奶嘅咁样。咁呢啲就系叫美食目的化啦，咁样。咁咧贯通五成嘅城际线咧，今个暑假咧就成为咗美食嘅专线啊！咁啊，湾区嘅吃货们咧，随住呢个藏宝图咧，就一站一站咁去食咁样啊吓！咁啊，数据显示啦，今年咧七月至八月上旬咧，以东莞为目的地嘅旅客咧，同比咧增长咗咧系相对较快嘅，人次排行榜咧可以话系广东嘅第三位。咁啊，有市民就话啦，广东嘅城际四线贯通营运咧，让到香港人咧以往啊乘坐嘅广深铁路咧呢啲基础入边咧，扩阔咗个旅游圈啊，到达咗东莞更加多其他边皮嘅城镇都可以去睇得到啊，或者可以 travel 得到啦。今次嘅旅游咧，亦都打破咗东莞咧作为传统制造业城市嘅单一印象。咁啊，真系啊吓，旧时咧我成长嘅年代咧，东莞真系工厂城市嚟嘅，做皮鞋啦，或者做皮具好出色啦。与此同时咧，就系做时装又系好出色啦。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咧，已经唔同噶啦。东莞咧系好多元化，好多大嘅商场都落成啊。再加上咧一啲潮玩创新嘅体验咧，就可以俾到咧大家喺东莞嗰度一个唔同嘅体验啦。咁啊。真嗱，好少讲东莞呢个园区啊吓，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讲多一两分钟啦。其实东莞段咧就有呢个华阳湖嘅湿地公园啦，咁啊奇峰景区啦、松山湖景区啦，同埋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啦，仲有咧银屏山森林公园等等咧，都系一啲咧国家嘅几 A 级嗰啲叫做园区嘅。咁大家去到东莞，除咗食碗咧烧鹅奶之外咧，仲可以啊去下呢啲园区嗰度咧 散散步啊，呼吸下新鲜空气都几好嘅。咁又系时候 plan 下你嘅行程啦。礼拜六上去玩，礼拜日夜晚落翻嚟，会唔会系你今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嘅体验呢？亦都系祝你咧有个美好嘅行程啊！吓喺礼拜六嘅早上，好听只歌吓。下半集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会聚焦咧拍片嘅，揾嚟咧两位咧年轻人啊，究竟咧成立咗自己嘅初创公司之后咧，点样可以咧拍到其他湾区嘅作品咧，或者咧喺湾区嘅市场入边咧，喺广告界分一杯羹啊！下半集咧同佢哋多啲笔墨啊，多啲时间去倾下偈咯。 两房一厅互留守，根本似两个平行宇宙，天天也在配合作息，心底怎么渴望出走，痛苦挣扎到尽头，下决心分手，临别你努力对我好，叫我更内疚，说好走遍这地球，或有天于冰岛的午后，终于你说往昔长达似白昼，今天坚决要与你分开， 这伤痛不知可否换来， 余下岁月那次信心找到你的最爱，记住日后再情路再遇，某个人会令你更快乐，还望这份决心 化作伤口， 我也想爱到白头， 想爱到 没有爱，这世界仍照旧。 曾共爱，那颗心才不过报仇。 今天坚决要与你分开， 后悔已很迟， 不知可否 换来。 信心找你我的最爱， 这天讲再见， 要记住日后再情路再遇， 某个人 会令你或我更快乐，怀着这份决心， 这份决心 缘尽要变要分， 缘分早消失， 痛着心念到底，这份爱便放低，可惜我未看透伤，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有中小企反映经营困难，担心出现结业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设有多个专项基金，可协助企业升级转型， 推展業務。至今年七月，各基金共批出大約51亿元，俾大約8400间企業，當中涉及大約67000宗個案。他指出，旅客已經改變購物模式，發展電商屬於世界潮流，企業在數字貿易方面應該下功夫。零售實體店或者不用太多，應該找緊電商商機。聯合國機構呼籲在加沙地帶暫時停火七日，以便為當地兒童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說，考慮到脊灰病毒在加沙地帶和周邊地區傳播的風險，世衛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署等的機構準備為加沙地帶10歲以下兒童接種脊灰疫苗。迪亞里克說，沒有人道主義停火進行接種將會極為困難。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症，主要影響5歲以下兒童，病情嚴重時可能導致癱瘓或者死亡。一架載有43人的印度大巴在尼泊爾達納紅原翻側跌落河邊，造成27人死亡、16人受傷。事發星期五，達納紅原院長表示，傷者被送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救治。達納紅縣警方發言人說，事發時大巴正是從尼泊爾旅遊勝地博克拉駛往加德滿都，因為巨石阻擋，大巴並沒有跌入河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ll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逢吉乡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由听日开始咧，星期日开始啊，65岁或以上乘客如果继续使用长者八达通，就不能够享用政府嘅2元乘车优惠。而60至64岁乘客如果冇落油卡嘅话咧，就需要支付成人车费。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香港电台第一台。 节日快乐， 杜文蔚、余海琪、杨耀聪， 手下留情，梁礼勤、阿一、德国人， 一台两大王牌， 叫埋 Michael C。 8月25号黄昏6点， 齐集中环街市， 陪你 pop up 烧烧暑。 哇，爽啊！ 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好快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人士会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大家记得留意信箱，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雇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我哋一齐听一下雇员嘅角度啊！ 呢一样嘢其实对员工嚟讲系一个好窝心嘅举动咯。我好开心见到公司越嚟越多一啲嘅护老者嘅假期，或者一啲好关怀你屋企人嘅措施俾我哋。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公园一个故事。 香港动植物公园副经理周启达， 咁其实我哋公园咧就1871年咧就已经落成啦。公园早期咧主要咧就收集啊同埋研究一啲本地植物为主嘅，咁所以以前就会叫做咧植物公园。自1876年开始啦，咁其实公园都陆续饲养翻啲雀鸟啊同埋哺乳类动物，咁就1975年就正式叫做香港动植物公园。 更多关于香港唔同公园嘅内容，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一个公园一个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着旧咗件衫，有人会即刻抌咗佢，但原来佢着旧咗件衫，先觉得系自己嘅味道啊！ 就算唔系 vintage， 我都系买件可能某一个牌子白衫翻嚟，跟住就要着到佢旧晒之后就攞嚟着出街咯。即系我系咁样嘅，特登可能攞嚟开工，然后开几日工佢就开始发黄啊咁样，跟住我就会哇。系啦，系嗰个状态就着出街啦。嗰个就系我先会咁咯。 点解旧嘢咁有味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嘅总目标， 其中多项与香港息息相关，包括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宣讲会主讲嘉宾包括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宣讲会 8月26日下午3点，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现场直播。 语调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去法国就真的想去购物啦，那就应该周围去找 sale 这个字，但法文呢如果见到 sale 呢就是解污糟，读法叫做 sale。 如果真的要去大减价，那就要找叫做 les soldes， 法文是 soldes 的地方啦。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两位朋友咧，佢哋系呢个数码广告公司嘅创办人嚟噶。喂，不如等你哋去介绍下自己，好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下你哋先，好嘛？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大家好。 嗯， 咁啊，我叫做 Cindy Man， 咁啊。隔篱嗰个咧就系我师弟Jonathan， 我哋都系中大樟脑毕业嘅。 讲下你哋嘅创业起源出嚟听下先啦，好嘛？ 其实我同阿Jonathan咧都系喺传媒业咧就做咗10年咁上下嘅。咁我哋就见到即系呢一行咧就越嚟越难做啦。咁我最高峰嘅时候，我数过咧都有20多间嘅传媒机构咧有裁员啊，或者是减人工啊，或者是执笠啊，咁样。咁我见到好多身边好多好叻讲古仔嘅人咧，都冇公开啦，系啦，佢哋系啲记者啊、摄记啊，或者系影拍嘢嘅人啦，咁样。咁我就写嘢嘅，咁啊Jonathan就拍嘢嘅，咁。 系。 咁我就同佢喺同一间公司度做嘅，见翻佢，咁我同佢倾起呢个课题。咁咧，所以我哋即系去倾嘅时候，都觉得好可惜啦。佢哋讲古仔嘅能力好强啦，咁样。咁於是乎咧，我哋就開始去諗啦。哇！4000年前咧，樹底咧有啲講古佬，佢哋其實係冇人咧係去請佢哋，冇一個平台去請佢哋嘅，冇傳媒機構請佢哋，但係佢哋咧就 earn a living， 就係靠咩咧？靠歌頌人哋嘅故事啊，講古仔啊。咁喂，4000年前啲人可以咁樣樣做，咁我哋而家又得唔得咧？咁樣，於是乎我就邀請Jonathan 咧就同我哋即系我哋就一齐开间公司啦，咁样就 開始咧去揾翻咧之前我哋一起覺得講故仔能力好叻嘅人，無論係用圖片啊或者文字，咁、我哋就一起去合作，去靠我哋講故事嘅能力咧去揾食。 系，咁其实呢个平台啦，或者你哋去合作一间公司咧，我都好欣赏嘅。因为点解咧？即系过去其实我哋喺文创产业嗰度不断扩展之余咧，亦都流失咗我哋一啲业界嘅精英嘅。咁啊，正好有唔同嘅计划或者唔同嘅叫做参加嘅比赛啦，好让我哋可以 gather 翻一啲叫做我哋文创产业嘅精英啊。Jonathan，你点睇啊？ 咁其實依家即係SIDA啦，最新即係佢哋 reform 咗，即係之前叫做創意香港咧，咁又每年都支持好多一啲咁嘅初創嘅計劃啦，或者比賽，咁都希望俾我哋一啲即係新嘅初創公司咧，去有啲發揮啊，或者去表演自己嘅創意啊，同埋展示我哋自己嘅。即係廣告或者marketing 上嘅能力嘅，咁我哋都好高興啦。咁參加咗兩個唔同嘅比賽，一個咧就叫做創家作，咁係拍微電影嘅。咁另一個咧就叫做 Essing Pub， 咁係幫一本書去做一個宣傳嘅，係幾有趣嘅。 Essing Pub 嗰個咧可以講下，其實呢個都係文創產業發展處嘅一啲項目啦。我可唔可以咁樣去詮釋啊？ 即係文創產業發展處咧，佢其實有好多資助計劃。咁但系咧，佢都會 line up 一啲即係可能業界嘅組織咧，去一齊去搞嘅。咁譬如今次呢個啦，咁我哋就佢哋就係用同咗呢個互動事務商會啊，咁就係我哋一啲即係數碼廣告嘅一啲組織啦。咁就去一齊搞貨，我哋一啲即係成立五年之內嘅一啲數碼公司，咁去做一個同一啲即係叫做發行商啊，或者係出版社去做配對，咁去宣傳佢啲新書嘅。咁我哋最近咧呢屆咧個作者咧 YC 咧就好有心嘅，佢係一個瘋狂嘅曼聯 fans。我相信即係香港啦，如果球迷嚟講，可能即係比較多嘅咧都係曼聯或者係 我唔敢講啊，我唔敢講啊，啲阿仙奴嘅球迷有人投訴你啊，會係啊，唔係呢個講笑啫，係啊，係啊。咁但係都真係多人鍾意曼聯嘅，係啊。 咁佢就特別有心囉，佢除咗鍾意之外，佢真係睇好多關於費格遜嘅事蹟，即係無論佢自傳啦或者其他記者寫佢啦，佢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嘅，再寫成呢本書。其實佢都想分享下，喂，其實曼聯嘅成功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呢？特別係大家都明啦，近呢幾年即係佢個成績同阿費格遜即係 年代係咪 系啊， 争少少系 嘛，系啦，冇错。咁所以佢就分析翻咧，唔同角度啦，讲翻喂，点解会争咁远嘅咧？其实因为大家唔知知唔知啦。其实费格逊咧，除咗系领队工作之外咧，其实因为佢系英超啊嘛，佢哋嗰个 title 咧系叫做 manager， 系， 即系佢管好多嘢嘅。即系咧，佢其实除咗系喂带队波，喂点样即系排阵拣咩人买咩人之外，其实佢对于成个團隊啊，佢球隊嗰個日常管理咧，其實都有佢自己一套嘅。咁啊，作者啊 YC 咧，佢就好有心啦，將佢哋一啲即係管理嘅哲學就歸納出嚟，寫成一本書。咁所以我哋當初咧，即係同佢叫做 match up 咗嘅時候咧，都覺得幾得意呢個 idea， 咁我哋又幫佢去宣傳咯。 咁啊，拍完之後應該都有略有小成啦，係咪先？因為都唔會有即係叫做宣傳人員公司叫你上嚟做下訪問啦，係咪？個過程其實都可以有一啲點滴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嚇。 哦，好啊。咁今次啦，我哋咧就做咗一系列嘅宣傳啦。咁我哋首先咧，因為咁啱咧，唔知大家知唔知？今年咧其實就係曼聯贏呢個三冠王25周年。 我真系唔知道，系我自己麻麻地曼联，因为好老实讲一句。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仔都好喜欢曼联嘅，咁特别喺今个夏天啦，咁个暑假咧，啊曼联都有啲名宿啊嚟到香港啦，系咪先？阿沙夏啊嘛，系嘛，贝碧托夫啊嘛，系嘛，都几多呢啲球员。你哋自己系咪中意曼联啊？曼联等你啊，你哋都系。 咁我就咁唔好彩啦，我其实系车路士球迷嚟嘅。 系系，你咧？你咧？ 我就。连越位都未必分到嘅， 系咩？哦，几有趣喎！即系嗱，咦，就系我哋做媒体人或者创作人，其实都唔系要背负住，哎，我系即系死忠嘅曼联球迷嚟嘅，或者死忠嘅车仔球迷嚟，我就唔接呢个 job 或者接呢个 job。咁因为创意嘅维度真系好宽好广啦，系咪先？咁即系最紧要就系投其所好啫。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话个占比上可能真系喜欢曼联嘅球迷真系比较多啲啦，以至即系好老实讲句，譬如你话以内地嚟。 嚟讲，即系外流到英超球会，咁除咗曼城之外，即系最多流向，即系曼联，即系当年东方卓都真系有踢过，系咪先？咁所以都无论喺香港以至内地，其实都几多 fans 嘅曼联，我知道。咁啊，呢一个创作底下，系咪都叫有成功嘅感觉咧？我想问一下。 系噶，因为咧，我哋讲翻啦，我哋即系食住呢个廿五周年咧，我哋成个 campaign 就包围围绕住呢个主题。首先我哋做咗一个巴士广告啦，咁喺全香港就有15架巴士喺期间就去推销呢本书，咁我哋个即係个 tag line 就叫做仲怕大巴乜？你冇睇过《费格逊时间》咩？ 哦， 系啦。咁因为其实 咁，如果你中意足球，你就会知道个中呢个 slogan 嗰个幽默感喺边度啦。 系啊，因为其实本书都有讲嘅，因为费格逊咧，其实系佢风格咧系通常都系偏向主动嘅，即系佢唔中意死守。咁但系呢个其实本书都讲翻嘅，即系佢讲翻有好有坏嘅。咁譬如话佢当年啦，我谂大家如果球迷都记得啦，佢即系赢第二次赢欧冠啦。咁其实系中间咧，就淘汰过呢个巴塞罗那。但系第二次咧，即系第二年啦，再对巴塞罗那嘅时候咧，咁其实用咗第二个策略，就好主攻，结果咧就俾人大炒啦决赛。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食翻书入面嘅主题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实都做咗好多即系经典球星嘅一啲古仔啊，或者佢背后同即系费格逊背后嘅瓜葛啊，私人恩怨。 即系譬如你讲紧简东拿，或者讲紧阿碧咸咁样，系咪啊？即系都好多叫戏里戏外都有好多唔同嘅点子或者故事点点滴滴咁，系咪啊？ 系啦，咁其实呢啲系好吸引人，因为可能大家即系见到嘅都系即系哦，我哋见到喺电视机上面佢哋即系可能喺球场上嘅表现，但系可能喂，如果翻到更衣室，究竟佢哋系咩人咧？或者哦，费格逊同佢嘅关系点咧？或者佢点样去管理一大批一啲即系身价超级贵嘅英超球星咧？咁其实本书有好多即系呢啲嘅古仔咯。咁我哋又辑录咗啲出嚟就。即係做咗啲網上嘅貼文啦，咁就吸引咗好多，無論係曼聯 fans 或者係其他球隊嘅 fans 啦、球迷啦，其實咧我哋都即係都幾積極想推動一下，即係可能係一啲香港以外市場嘅。咁過往啦，嗱大灣區咧就反而少，我哋咧過往做過啲咩即係嘅 project 咧，我哋試過喺澳門啊做過啲拍攝，咁最近咧就翻過大內地啦，咁但係咧就唔係大灣區，去咗福建省喎。 哦，福建省即係類似廈門嗰啲咁嘅啲宣傳嘅工作啦，係咪啊？定還是係做啲咩啊？嗰次嘅體驗 係嗰次咧就係幫一間港資企業咧去拍攝一啲即係企業宣傳片啦，喺佢哋內地嘅廠房。即系内地嘅分公司， 系 啦，咁即系可以介绍翻，喂佢哋嗰方面嘅发展系点咧？咁所以都几有意思噶。 系，其实都几 impress 到嘅。如果你有啲接到一啲 project 系翻到内地啲厂房去做嘅，人哋个厂房嘅生产线，以至调翻转头就系人哋嘅规模咧，有阵时你都几吃惊嘅。即系宿舍咧个占地又好大啊，跟住午饭时间食完之后个午睡时间，成个工厂完全系熄晒灯咁样，跟住再。去重啟翻，可能到點零兩點嘅時候，佢哋又再營運翻個生產線咧，即係都幾即係影像懷世幾大規模。好老實講，如果你真係又喺內地啲大科企又即係叫做拍攝過咁樣啦，喂，講下啲橫島直島咁點解咧？即係如果你話依家喺內地媒體嘅世界咧，佢哋好中意睇片啊，睇打直嘅。咁但系我哋由细到大咧睇片系睇打横嘅，或者拍片咧就中意拍横到多少少，或者我哋开啲大 Y 啊，或者开啲 two shot 啊。咩叫 two shot 就系唔系直到啊？你直到好难 two shot 啊，系咪先？咁你哋系有冇倾向咁样？因为即系透过一啲内地嘅媒体或者媒体平台，都想令到自己嘅广告片或者令到自己嘅片段可以喺成个大中华市场以至华人嘅世界都可以共享。共 share 咧，你哋嘅睇法点啊？点观察嘅？其实你哋， 因为佢哋有嗰种打直嘅片啦，咁其实咧完全系扭转咗成个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生态。以前咧，我哋系网上面咧，系我哋有个 eager， 我哋有样嘢想揾，我哋揾嘢嗰个动力喺自己度嘅。咁咧，我哋咧就发觉咧，我哋作为一个 digital marketer 咧，我哋去睇呢啲广告应该点样派嘅时候咧，有唔同嘅演算法喺后面推。 佢个演算法系咁派你睇乜就 派俾你，交咗俾个方程式。 系啊， 所以我哋要。本身如果要做翻 local market， 已經要 up to trainer， 咁我哋點樣去學習自己，即係令到我哋可以玩到呢樣嘢咧咁樣。 第二就係內地嗰個直島環島咧，其實都係直島為主啦。當時咧有個導演咧同我哋傾偈，就邀請我哋咧係即係同我哋講話，佢即係請咗一間公司，全部都係啲後生仔啦。佢哋成間公司只係拍直島片嘅啫。 嗯， 係啊，咁啊反而係拍劇添，佢哋會。 嗯， 係啊，咁嗰陣時我哋都其實即都係 get inspired 嘅。 咁啊，當然啦，我都好欣賞啲內地啊媒體或者媒體平台，其實好多俾到好多機會一啲年輕人啦，去繼續追逐夢想同埋創作啦。咁我知道你哋攞銀獎嗰個 cat 咧，都係去到專業嗰個組別嘅。咁我知道，譬如創家作啦，佢有一個 cat 係即係初手啲嘅，即係新手啲嘅，都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可能同配對一啲歌手去做一啲嘅拍攝咯。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啊，係咪先？即係一個計劃可以令到成個 industry 有所進步，又令到有啲即係初手或者新手嘅朋友都有機會去製作一啲短片，甚或乎係微電影，我覺得係。我乐见呢一件事发生咯，系啊，好，今日多谢晒你两个咧上嚟我嘅节目嗰度啊，咁啊，期待咧下一年咧搞呢个创家作嘅时候，你哋咧由银变金咧，我哋又有第二啲嘢可以倾下，好嘛？多谢 ，thank you， 晒。 刚晚醉醒，年轻那需要定型，全日放肆任性，明天不需要翻工尽兴，冇事定。不懂正经，只发出欢笑声，前途未明无伴侣，哪用怕？无通宵日日烟酒耗光生命，未平静。长大了却想回头，追求最新，但仍念旧，坚持对抗。单身最好，不结婚只拍拖，无求任何权力，再错又错，同伴最插在一起，那需长大，我不长大，停下来再痛快过，并没有下方。长大了却想。请的挑战，我应否害怕？少年勇气仍在吗？长大了却想回头，追求最新，但仍念旧，坚持对抗反叛世路，继续烦恼。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 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 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集嘅节目内容咧都系丰富嘅。上半集又讲咗呢个大号铁路游啦，咁下半集就同年轻人讲下啲拍片嘅网红热啦，咁样好啦。节目嚟到最后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祝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啊！ 再重叠，就如同不变的照片，不断叹息，唔见。Another universe， 神模糊记得一瞬间，热爱那个夜晚。 Press me, just press play. Get away, tripping to get in my way. Party all day, all night with no aim. Shoot for the stars, shots up with a bang. 进入美梦，别放下残酷现实。这类行为被美化，关系亲密。确保灵魂不会消失，生活绚烂的可能性有待发掘。 不会惯习惯与快乐气氛，需放肆直到醒自梦。 Let's go where it gets you lit up to having ten whiskey shot. Need a party to survive. You know wake wake wake， 把怒头脱渐意识。Take a break， 忘记沉重情绪。 放空气中，痛快跳，不要再自控，笑声不断，难忘闪烁夜空，向往派对，偶尔潇洒更放松，放松 最美梦。 派对到这刻仍未完，这个空间不必跟工作周旋，忘掉劳碌、繁忙和疲倦，每晚进入美梦变成深渊。 今晚尽情狂欢，不要停，活在美梦里，永远不要醒，全不分年龄。无需再打拼，今晚变成最幸福旅程。 不会惯习惯与快乐气氛， 需放肆直到星渐暗。 I don't wanna go, please come and join the party in the night. Need a party to survive. Do not wake, wake, wake， 烦恼逃脱潜意识。Take a break， 忘记沉重情绪。 得彻底， 加上万人乐园内演唱， 能放任去，无辜地去。 Tonight right up， get the party started。 Do not wake wake wake， 烦恼逃脱潜意识。 This sweet dream， 忘记沉重情绪压。